好，来，我们现在要进入今天的学习环节。这时刻，你们手头上有讲，你手上有打开活页第三页，我已经把一些重要的要点写进去，但是其他详细的可能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念《路加福音》11章1节。Let's read together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1, verse 1.一二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好，英文的兄弟们来 ，one, two, three. Now Jesus was praying in a certain place, and when he finished, one of his disciples said to him, "Lord, teach us to pray, as John taught his disciples."好，这个应该大家很熟悉。主导文记载在两处经文，第一个是马太，第二个是在哪里？第一个是马太，第二个是路加。哦，马太是第几章第几节？马太是6章9到13节，路加呢是11章2到4节。Matthew chapter 6 verses 9 to 13 and Luke chapter 11 verses 2 to 4，这个大家很清楚。好，已经讲了好多遍。好，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今天我们谈两点，我们只是谈两点。你看到你们讲义这里呢，第三页，第一点我们要总结一下学习的总结，第二我们要看主导文的模式。好，我们总结一下路加福音这里的引言，这是第一节 introduction。The introduction is life in verse one， 第一节。好，从这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五点。第一点是什么？首先呢，他这个门徒呢，他来靠近耶稣，正如路加所说的。他靠近耶稣的时候，这时刻我们要看看他的语境 context， 他的语境。好，这个语境是在一个祷告的一个情况，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然后耶稣祷告完了。祷告完了之后，有这个门徒过来询问耶稣，请你教导我们祷告。所以整个的这个背景的语境呢，就是在这个祷告的环节里面，祷告。好，这个祷告呢，就是不能够停止祷告。你们看见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7节 ，Pray without ceasing。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结束了，门徒来问他，请你教导我们祷告。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是不住的祷告，不能够停止祷告，所以祷告是不能够被停止下来，这是第一点。因为他是在这一个这样的祷告的语境里面被赐下主导文，这个是路加所要带出的这个重要的要点，这是第一点。好，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是这个门徒呢跟耶稣说话，耶稣没有跟他说话，是以门徒来要跟耶稣说话，所以这个是门徒 take the approach， 他 take 这个 action， 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跟耶稣说话，出来请求他，这是第二点。因为在圣经里面，谁跟谁讲话，谁是采取那个行动先，谁是后，这个是很重要。哪个先哪个后。好，我们再看第三，我们看见第三点，他称耶稣是主。 He addresses the disciple addresses Jesus as Lord。 在希腊语呢， Lord 可以说是先生，也可以说是主，但是这里我们这些家都认为这个是主过于先生，所以他称呼耶稣为主， 其实他可不可以称呼耶稣为拉比？可以吗？可以，因为他也，因为他要请他教导他嘛，明白吗？在犹太人的这个背景当中，如果我要请求一个老师教我，我可以称呼他为拉比。但是这里的话，他没有称呼他为拉比，所以有神学家就很确定，他这个主呢，多半是指向这个 Lord 这个主，过于这个先生，因为主的意思可以成为，可以意思说先生 Sir， 一个尊重的一个的称呼。这第三点。好，我们来看第四点。第四点呢，他这里说 the fourth point， 这个牧师还不懂怎么用啊。第四点。第四点，它这里有两个动词，一个是教导 teach， 然后一个是 pray to pray 祷告。好，如果你看经文，你看在这里，求主教导，教导 ，Lord teach us teach。然后还有一个动词是祷告 pray， 就这里两个不同的动词。那这两个动词是很靠近。那在原文里面，如果两个动词在一个这么短的一个的经文里面有两个，还是三个、四个动词频密的出现动词，那个就是说它有一些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要很注意看，这里教导是一个动词，祷告是一个动词，它不是名词。在这么短的一个经，教导我们祷告 ，teach us to pray。那这个教导呢，他用的这个呢文法是一个请求，这教导是一个请求，意思这个是一个谦卑的卑微的请求，谦卑的请求。这第一个文法，那第二个文法 second grammar 祷告呢，这个是换了另外一个的文法。它这个是个目的性的请求 ，purpose clause， 目的性的语句，这个是个目的有目的性的。那就是说呢，这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第一他做的就是他谦卑卑微的请求耶稣，这第一他做的。第二呢，他来求耶稣的目的很清楚，在原文里面看见它是个目的性的语句，就是说一个 purpose clause。所以这个是他要求耶稣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叫我们祷告 ，teach us to pray， 明白吗？好，这是第四点。 嗯。 好，第五点，你看清楚，这个是教导我们。他不是说请你教导我，他不是说请你教导我，请你教导我们。好，来，你们注意哈。这个我们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谁知道 ？The word, the pronoun "us" is very important, highly important. 不仅仅重要，是非常重要。Do you know why? 为什么 ？Children, do you know why? Why the "us"? "Us" 和这个 "us" 我们很重要。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吗？啊？所有人，好，所有人。Jackie, what do you think? 一样，哦，跟妈妈一样。所有人 ，yes。 代表什么 群体吗？代表什么？ 代表以色列 的群体。代表以色列群体。好，我们不要想太远，好吗？答案就在圣经里面，不要想太远，不要想太远。不要想太远，你看下一句，兄姐妹，牧师问你这些问题其实很简单，你在经文里面可以找得到。我们不要想太远。主导文的第一句话叫什么？我们对，你看见吗？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看见我们吗？有没有说不要想太远？就是我们，所以他为什么教导我们祷告？那耶稣的重点就是要给我们说，这主导文整个的模式是一个公道，是个公道。所以说我们 ，this answer 这个很重要。我以后会告诉你们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好，这个是个引言。 这五个要点 ，five points here， children five points here。Please remember， 这个是他的引言的结论 ，the introduction， the summary of the introduction。第一，这个是应该是在祷告的语境之下被吃下，不能停止祷告。第二，门徒跟耶稣说话。第三，门徒跟耶稣说主。第四，门徒跟耶稣说教我，然后要祷告。第五，教导我们。好，原本我们要学另外一关，你看我们学两点嘛，主导文的模式。我上次也跟你们提那个主导文的模式，我今天再次要延伸一下。好，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这个主导文了哦，你们看你们的手册已经看不到主导文，我已经几乎有没有不再放主导文，主导文我们已经念了一年，超过一年。我们今天会看约翰福音十七章，所以如果你们还记得主导文的时候，在标题呢，我会写恭送导文，你们还记得吗？恭送导文，所以我们是要去恭送这个导文，不要以主导文成为一个祷告，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赐下一个模式 ，model of praying， 他不是赐下一个祷告经，他是赐下一个模式，所以主耶稣给这个门徒是赐下一个祷告模式。所以耶稣是赐下一个祷告模式，过一个祷告文。为什么赐下祷告模式？从这个祷告模式可以产生许许多多的祷告。Children, Jesus Christ has given us a model of the prayer, so that from this model we can generate many prayers. 从这个祷告模式可以产生许许多多的祷告。继续多的祷告。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哦，因为我们这里还有两部分，因为我们要看一下这里呢有两点，就是非核心重点跟核心重点。我们要看在模式里面有一个是非核心重点，有一个是核心重点。好，下个礼拜我们再谈。我们今天只知道说主导文，耶稣给我们的主导文，这个是一个模式，过于一个祷告文或是祷告经，然后从这个模式里面可以产生许许多多的祷告。好，我要以这个为结束。你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请你们先翻开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Please turn with me to Matthew chapter 5. Sorry, Matthew chapter 6 verse 5. Chapter 6 verse 5. Matthew chapter 6 verse 5. 好，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前面的第一句话讲什么？你们祷告的时候，有看见吗？你们祷告的时候 ，When you pray, can you look at chapter 6 verse 5? When you pray, 你们祷告的时候，所以这里呢，你要必须要注意，你们祷告的时候 ，When you pray。所以祷告这里是 when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是 if you pray。 如果你祷告，我已经讲过有区别吗？有。如果圣经是说如果你们祷告跟你们祷告的时候 when you pray and if you pray that's a different 不同，所以这里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是 when you pray， 就是说呢每一个人都需要祷告，祷告不是牧师做的罢了，祷告不是宣教士做的罢了，祷告不是说我以后长大了我才祷告，我小时候不需要祷告。小朋友们，不是说你现在不会祷告你就不需要祷告，不是说你长大了才要祷告，祷告必须是跟着我们每一个真正跟从主的人都必须要祷告。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不祷告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凡是真正的基督徒都必须需要祷告，明白吗？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谈其他的。好，我们总结到这里。好，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感谢神。Let's arise, we are going to thank God for this. Okay, 我请师母带领我们请师母出来带领我们做一个学习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是我们的父，是天上不是地上，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学习的当中，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向你祷告，不是以主导文为我们的祷告经，乃是以主导文为我们的祷告模式。 是， 好叫我们常常记得，在这个模式的当中，让我们晓得你的旨意成就，你的国度降临，你的名被尊为 是。 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从这祷告主导文的当中，让我们知道怎样如何更加深我们的祷告的里面，以致我们能够更认识你。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常常教导我们，每一逐步逐字的教导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的心里面要向你感恩，要向你做出赞美，因为你要我们去认识你，你要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你要我们，你要你成为我们的父，因为在这个约的当中，你要我们越来越亲近。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